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很暖。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新书局的启航啊。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呢，是来自老舍先生的幽默经典作品，叫《取钱买彩票》。我给大家诵读一段啊，这个其中一篇叫《耍猴》啊，这篇文章的其中一小段。去年华北开会的第二天，大家正静候着万米长跑下场，张大娘的一只小公鸡先下了场。原来啊，张大娘赴会的时候顺便买了只鸡在怀中抱着，不知是为了要鼓掌呢，还是要剥落花生吃，鸡就飞了。张大娘于是连同李二嫂一起跟那鸡赛了个不止白马呀。童子军、巡警、宪兵也全加入捉鸡竞走，哎，至少也有5分钟吧，不知是打破了哪项记录，鸡终于被擒。张大娘呢，抱鸡又做好，对李二嫂发了议论：哎，咱们要是也像那些女学生啊，裤子只护着腚，大脚片穿着滚钉板的鞋，还用费这么大事儿捉一只鸡吗？李二嫂看了旁边小脚王三姑娘，王三姑娘猛然用手遮上了眼，低声而急切地说：他们真不害臊，当着这么多老爷们脱裤子。果然有几位女运动员预备跳栏，正去脱长裤，于是李二嫂与张大娘似乎后悔了，彼此点头会意，姑娘到底不该大脚片穿钉鞋，以免当着人脱裤子。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来关注一下今天北京各主要景区景点的天气情况。故宫晴，19度到3度；八达岭长城晴，16度到3度；延庆龙庆峡晴，17度到3度；平谷金海湖晴，17度到5度；怀柔红螺寺晴，16度到3度；怀柔慕田峪长城晴，15度到0度；密云云蒙山晴，15度到-1度；大兴半壁店森林公园晴，17度到3度；门头沟灵山晴，12度到-4度。旅游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场，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如果一辈子是一场修行，短的是旅行，长的是人生。如果你无法亲自走过每一段旅程， 在别人的文字中，你也可以遇到更好的自己。旅行阅读会， 环球旅行家旅行阅读会，欢迎各位的光临，我是袁一。这个月份我们打开的这本书叫做《北海道梦幻旅行》，来自作者台湾 Miki， 里面讲到了很多去北海道旅行非常实用的攻略。那么在这期节目当中，让我们一起翻开这本书的 Chapter 3， 舌尖上的北海道，海鲜甜点美食天堂。北海道是位于日本最北端的一个岛屿，四季分明，物产丰富。北海道的四季大自然色彩鲜明，春青翠新绿遍布大地，夏百花齐放万紫千红，秋红叶和银杏交错美不胜收，冬白雪皑皑浪漫迷人，夏有凉风冬有雪，就是对北海道最好的描述了吧。这里一年四季都是美好的旅游时节。本月跟随袁一和作者台湾 Miki 一起开启北海道梦幻旅行。如果问我到北海道和日本其他地区旅游最大的差异在哪儿，我会告诉你，答案就是美食。第一次尝到函馆早市的海鲜盖饭的时候，我感动到眼角泛泪，那种来自大海新鲜的幸福滋味无与伦比，人间竟然会有如此美味，那真的是我当时心中所想。毛蟹、松叶蟹、雪场蟹三大蟹可以吃到饱，这等夸张的海鲜餐厅经营模式也只有在北海道才有。源自于旭川的山头火拉面在这儿根本不必排队，香气四溢的成吉思汗烤肉更是很多游客最爱的晚餐选择。日本综艺节目《黄金传说》中介绍全日本十大人气铁道便当的榜首章鱼便当，也是来自北海道南部的 JR 森站。当然夏季来访的时候，各地口味独特的冰淇淋成为了我的最爱，而北海道当地的各款啤酒我个人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到底在北海道舌尖上的美食该去哪里领略呢？我们赶紧跟随作者台湾 Miki 一起去一探究竟。首先介绍到的是北海道非吃不可的美食。北海道四面环海，农渔物产丰富，食材新鲜多样，是前往旅游时的一大享受。其中非吃不可的名单，如果从南到北仔细一一介绍，可以单独再撰写一本书了。在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的原则上，满足口腹之欲的同时，也应该要精打细算考量一下钱包，希望精挑细选出的名店能够符合想前往旅游的朋友的味蕾和预算。海鲜盖饭、三大蟹、生鱼片寿司、拉面、成吉思汗烤肉、汤咖喱都是个人极力推荐的料理，而北海道限定的铁道便当以及冰淇淋也是旅途上的凉拌和必尝甜品。来自海洋的幸福，味觉的宝库。来自太平洋、日本海和鄂霍次克海源源不断的新鲜海产，让北海道成为名副其实的海产王国。天然产地直送的新鲜鱼货瞬间变化成为一道道美味的佳肴，来到这儿当然不能够错过。如果旅行中时间和预算允许，不妨尝一尝北海道的海鲜盖饭、三大蟹和生鱼片寿司。海鲜盖饭，早餐吃得比国王好。想要早餐吃得比国王还好，如同太上皇，就得走一趟北海道的传统早市，接受一顿来自大海的礼物，绝对会让你一整天都精气神饱满。札幌二条市场，这是位于札幌里小路商业街附近的二条市场，被称为是札幌市民的厨房，就位于札幌铺野闹市区一带。 这里海鲜盖饭的分量适中，消费也属于中等价位。好处是吃完就可以从李小璐商业街逛起，开始漫游札幌市区。而传统市场的许多摊位店家都提供免费试吃的服务，对喜欢尝鲜又不想走远路的朋友再适合不过了。札幌场外市场，位于札幌 JR 桑园站和地铁24宣站之间的场外市场，其地位如同东京驻地市场的场外市场，附近的札幌市中央蟹壳市场是北海道最大的生鲜食品批发市场，除了新鲜鱼货还有蔬果和肉品，在这儿可以直接购买海鲜，再到餐厅请他们现场制作给你享用，但是会收取处理的费用。海鲜盖饭的种类也比较多样，用餐环境也比较宽敞，消费比较平价，虽然路途远了一点，但如果不嫌麻烦非常值得一试。小樽三角市场，在 JR 小樽站旁的三角市场其实是一个非常迷你的传统海产生鲜市场，因其海鲜盖饭的价位比札幌的二条市场更加优惠，而且分量相当的澎湃，近几年受到很多外地游客的推崇。如果入住小樽的旅馆或是早上就抵达小樽展开旅程，可以直接先把这儿列为第一站，来一碗让你可以饱一整天的海鲜盖饭。记住了，这是小樽三角市场。韩馆早市，位于韩馆车站旁的韩馆早市所附设的早市横丁以三色海鲜盖饭闻名，也是道韩馆必尝的名菜。这儿是公认的海鲜天堂，不仅价位比札幌小樽更加优惠，海胆和乌贼的新鲜美味程度也是最高等级，特别是夏季盛产期前来，味道浓郁甘美，入口即化的马粪海胆绝对会让你的舌头体验到如梦似幻的滋味。而韩馆早市的交通又极为便利，更让它成为早市中的首选。除了传统早市庶民风的海鲜盖饭，如果来到北海道的小樽，一定得品尝这里新鲜廉价的名产握寿司。而在小樽上百间的寿司店中，最有名的莫过于正寿司了。小樽正寿司，在日本畅销漫画《将太的寿司》中，主人公将太的故乡正是小樽，而这部漫画的取材地及翻拍成电视剧中的拍摄场景地，就是总店位于小樽的正寿司。创立于昭和年间，成立已经70多年的正寿司，在札幌博野、东京的新宿和银座都开设有分店，小樽本地也有2家营业的店面。可以选择坐在寿司吧台前，欣赏技术纯熟的寿司师傅现场为您亲手制作的握寿司，这是完全呈现在顾客眼前的干净与新鲜。尝一口油脂丰厚、入口即化的金枪鱼肚握寿司，柔嫩顺滑的甘甜口感搭配上香软 Q 弹的醋饭，再喝上一口软入心扉的味增汤，还来不及反应就已经听到身旁其他的客人欧一喜的赞叹声此起彼伏。其他搭配的海胆、鲑鱼、鲑鱼卵、墨鱼、干贝等握寿司都值得细细品尝。贴心小提醒，小樽另一间旭寿司也颇受游客的推崇喜爱，由于鱼货有季节性供应的问题，现在小樽几间常接待外国游客的寿司店在非日本产季时，有时会采用国外进口的海产来制作握寿司，不过一般消费者完全吃不出其中的差异所在。如果不是生性害羞的女生，在品尝后可以试着对寿司师傅喊几声欧一喜，要不要卖萌装嗲自行决定，那位寿司师傅一定会对你笑得非常开心，说不定还会有特别的餐点招待你哦。作者台湾 Miki 还非常贴心地 在说到这一篇的时候，在书中加入了寿司的日中文对照表，像竹夹鱼、香鱼、星鳗、安康鱼、沙丁鱼、鲑鱼卵十几种寿司当中会常用到的食材，在这本书当中你都可以找到相对应的日文的对照。也就是说，带上这本书去日本吃寿司，就不怕被菜单难住了。 如果一辈子是一场修行，短的是旅行，长的是人生。如果你无法亲自走过每一段旅程，在别人的文字中，你也可以遇到更好的自己。旅行阅读会， 北海道是位于日本最北端的一个岛屿，四季分明，物产丰富。北海道的四季，大自然色彩鲜明，春青翠新绿遍布大地，夏百花齐放万紫千红，秋红叶和银杏交错美不胜收，冬白雪皑皑浪漫迷人，夏有凉风，冬有雪，就是对北海道最好的描述了吧。这里一年四季都是美好的旅游时节。本月跟随原一和作者台湾 Miki 一起开启北海道梦幻旅行。接下来我们继续跟随台湾 Miki 往前吃，吃到的是三大蟹自助。走在札幌的博野街头，可以看到三大石放题这样的中日文招牌或者是广告宣传。其实这就是北海道最有名的三大蟹自助，也是参加北海道旅游团行程当中常有的一顿海鲜大餐。当然如果旅行社没有安排，建议你可以自行前往体验一番。所谓的三大蟹指的是毛蟹、松叶蟹、雪场蟹。雪场蟹就是俗称的阿拉斯加帝王蟹，其他生长于北海道附近海域中的大型螃蟹还有油蟹、棘蟹等等，但是以雪场蟹的价格最高昂，肉质及口感当然也是最佳。石放题，好吧，我只能念出其中我认识的中文字，就是日文吃到饱的意思。而饮放题则代表无限畅饮。来自深海价值不菲的帝王蟹竟然可以吃到饱，这等好事儿也只有在北海道才吃得到。如果来到这儿，当然要大快朵颐。札幌海鲜自助南陀，位于札幌博野市区，离地铁东丰线丰水博野站不远的南陀，是很多游客念念不忘的自助餐厅。位于 Cyber City 大楼地下二层的南陀餐厅，占地规模不小，最多可容纳250位客人同时用餐，却仍然常常客满。许多中国旅游团也会定位带团来此用餐。它的魅力在于，他们不仅提供三大蟹吃到饱，还有各类海鲜、生鱼片、握寿司和日本和牛也都包括在吃到饱的自助餐里面，并且提供甜品和饮料，近100种的各色食材全部无限量供应。对于爱吃海鲜的朋友来说，这里宛若天堂。这里用餐采取自助烧烤的食用方式，除了海鲜之王的帝王蟹外，也有扇贝、生蚝等等各种鱼贝类，肉品也供应，有牛、猪、鸡、羊各种选择。每人呢3480日元，限时90分钟。 如果要加上生啤酒无限畅饮，那么就是4480日元，同样限时90分钟。另外还有限时120分钟的套餐组合供选择，但以一般正常人的食量而言，90分钟就足够了。贴心小提醒，来这种限时自助的餐厅可以说是分秒必争，和时间赛跑，花最多的时间大概都是在烤蟹脚和包蟹壳上吧。如果不是要写博客实记的朋友，千万不要一直顾着猛拍照，要不然离开北海道回来后一定会非常后悔。而同样位于博野的虾蟹河站，也以丰富的海鲜餐点自助受到游客的青睐。怎么样，今天的北海道美食之旅，各位是不是已经饥肠辘辘、口水四溢了？别着急，广告之后，环球旅行家的旅行阅读会继续跟随袁一一起和作者台湾 Miki 在北海道吃吃吃。北海道是位于日本最北端的一个岛屿，四季分明，物产丰富。北海道的四季，大自然色彩鲜明，春青翠新绿遍布大地，夏百花齐放，万紫千红；秋，红叶和银杏交错，美不胜收；冬，白雪皑皑，浪漫迷人。夏有凉风，冬有雪，就是对北海道最好的描述了吧？这里一年四季都是美好的旅游时节。本月跟随袁一和作者台湾 Miki 一起开启北海道梦幻旅行。 Yeah.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裆，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拉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如果一辈子是一场修行，短的是旅行，长的是人生。如果你无法亲自走过每一段旅程，在别人的文字中，你也可以遇到更好的自己。旅行阅读会。 环球旅行家旅行阅读会，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袁一。我们在这个月的旅行途中，在每周六和各位分享到的这本书叫做《北海道梦幻旅行》。虽然书名有梦幻两个字，但是旅行当中怎么可以缺少美食相伴呢？这一期我们全程都让你吃到饱，吃到好。继续跟随作者台湾 Miki， 刚才说到了握寿司，说到了三大蟹，无限畅饮。而接下来呢，我们要去北海道感受的是拉面的世界。称北海道为拉面王国一点也不为过。北海道三大拉面，札幌的味增拉面、旭川的酱油拉面和函馆的盐味拉面，光是在札幌就拥有拉面横丁、拉面共和国两处拉面店的聚集地，拥有多种的口味选择。旭川的拉面村也聚集了当地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八家知名拉面店。 JR 函馆车站到函馆市店松风厅站之间也有不少间知名的拉面店。拉面在北海道如同中国的兰州拉面，大街小巷随处可见。游客来到北海道根本不必担心吃不到拉面，更不会大排长龙。烦恼的问题应该是我该去哪一家比较好，或者是我该选哪种口味比较好。北海道三大拉面，札幌的味增拉面、旭川的酱油拉面和函馆的盐味拉面，原本呢是指各地拉面代表的特色，如今北海道拉面店四处林立，为了招揽客人上门，几乎每家店都提供味增、酱油、盐味三种不同口味汤底的选择。而目前在北海道人气 No.1 的拉面究竟是哪一家呢？这个答案令人惊奇，既非山头火，更不是梅光轩。目前在北海道最受到日本游客喜爱的是鲜虾拉面幻这家拉面店。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札幌的鲜虾拉面幻。这家总店位于札幌博野南面，以创新口味迅速蹿红的拉面店受欢迎的程度相当惊人，其连锁店快速扩张中，不仅在新千岁机场国内航站楼三楼的拉面道场设有分店，还已经进展到东京新宿开设分店。在他们于东京开设分店之前，许多日本演艺圈的明星们曾远从东京或大阪闻香前来光顾，如今开设在新千岁机场内的分店也成为了机场里广受来往过境旅客好评的拉面店。他们使用了大量的甜虾虾头精选洗剪之后，再以小火慢熬煮出浓郁高汤，把甜虾的香浓鲜甜口感完全萃取，再佐以高纯度的虾油和虾膏，并以味增提味，提取搭配香脆的香葱。当拉面端上来的那一刻，满满的鲜虾香气扑鼻而来，让人口水直流。他们的面条可以喜好选择粗面或细面，顺便可以加点其特制的虾饭团。 而位于新千岁机场分店的菜单使用的是日中韩三种文字，点餐轻松，没烦恼。接下来这家店是旭川的山头火拉面。山头火拉面源自旭川，创立于1988年，在世界各地拥有超过50家分店，目前在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都设有分店。和旭川闻名的酱油拉面有所区别的是，山头火以浓烈的白色汤头的盐味拉面作为它的招牌。山头火拉面的汤底有盐味、酱油、味增和辣味增等4种选择，采用猪大骨、蔬菜、海带和小鱼干等材料，以小火熬煮而成的白色浓郁高汤，倒是和福冈博多拉面的高汤制作相似，也就是日本人所谓的豚骨系拉面。可能和旭川也位于高纬度地区，气候寒冷有关，高汤油脂口感厚重，而叉烤肉质偏软微嫩，少肥肉，但口味偏咸。拉面上方除了青葱外，还有白芝麻以及黑木耳，除了美观，更添香味和口感。日本人受到西餐的影响，非常喜欢意大利面。山头火拉面迎合日本人喜爱的口感，采用了细面条，而且面条带芯偏硬，是它的另一大特色。除了招牌的盐味拉面，他们另外主打的猪夹肉拉面，但是跟盐味拉面的口感呢，其实差异不大。纵观而言，山头火拉面是属于混搭风格的拉面，以豚骨拉面的高汤制作，融入酱油和盐味拉面的特色，加上特制偏硬的细面条，创造出了独特的口感。前来山头火拉面本店消费的外国游客很多，本店的菜单上除了日文，还有中文、韩文的标示。下面这家我们要走进的是旭川的梅光轩。本店位于旭川平和通买物公园的一栋商业大楼 B1 的梅光轩，和山头火拉面一样，在港台两地区都设有分店。创立于昭和44年，也就是1969年的梅光轩，曾荣获第一届旭川拉面大赛最优秀店家，也获得过日本米其林指南的推荐。梅光轩以猪骨汤头混入鱼膏汤，成为其特有的混合汤头，但其招牌呢是一油拉面，整体口感偏咸，采用自制面条，属于中细面，软硬适中，叉烧和笋干很厚，很有嚼劲儿。而加入北海道当地特产的奶油玉米拉面也是他们的主打商品之一。以台湾地区的口味而言，梅光轩的整体口感偏重咸，汤汁很难能够多喝几口，店家所提供的免费冰开水就多喝几杯吧。口味清淡的朋友可以品尝他们的酱油蔬菜拉面，对于在日本旅游每天大鱼大肉，改吃一下全素的餐点，感觉非常清爽。梅光轩的菜单虽然也有中文和韩文，但前来消费的客人还是以旭川当地民众为主，是地道的面食料理。而梅光轩在 JR 札幌车站旁的拉面共和国，以及新千岁机场的拉面道场也都开设有分店。韩馆的这家叫惠比寿轩。由于韩馆是北海道最早对外开放的门户港口，从清末时期一些华侨经商或移民前来韩馆，开始经营起中华料理的餐馆，因此韩馆的拉面算是北海道拉面的起源了。目前被认定韩馆拉面的始祖店叫滋养轩，就位于 JR 韩馆车站到韩馆市店松风厅站之间大门横丁旁的巷内，而大门横丁的斜对面，韩馆市店松风厅站附近的惠比寿轩，也是一间广受游客推荐的老字号拉面店。开业于昭和4年，也就是1929年的惠比寿轩，现任老板为第三代店主，第一代是他父亲，第二代是他兄长，也是上一代店主。 因第二代店主曾经前往札幌的岳建轩修业学习料理，因此招牌上才会挂上札幌拉面的字样。以传统的猪骨、鸡骨和多种蔬菜以及鱼货来熬煮其独特带有海洋风味的高汤，自制叉烤肉口感软嫩，搭配家常味的中粗面条爽口不油腻。面里的佐料中加有一颗鹌鹑蛋是其标志的特色之一，少油脂、少盐、少调味料的清淡风格深受许多来访游客的喜爱。试川拉面青叶，创业于昭和22年，也就是1947年，拥有50年以上历史的旭川拉面青叶，称得上是旭川酱油拉面的代表。以猪骨、鸡骨、柴鱼、昆布以及各式蔬菜小火炖煮而成的黑褐色高汤，强调不使用化学添加物和调味料是它的一大特色。清澈的酱油汤汁儿油脂丰厚，但不过于油腻。叉烤肉片厚度均匀，配上青葱、笋干和印有青叶字样的海苔，和面条汤汁一起品尝起来，有一种浓浓的怀旧风。顺道一提，这家店的老板很有人情味，如果得知你是外国游客，会取出访客留言的笔记本，请你在上面留言。来到这家店用餐，犹如进到老板家里做客一样。好吧，就像上个时段作者台湾 Miki 非常贴心的在握寿司分享完店名之后呢，给各位提供了中日文当中的跟寿司食材相关的对照表。在这儿书里讲到这边的时候，也为各位提供了拉面点餐的简易中日文对照表，像拉面呐、味增拉面呐、酱油拉面、盐味拉面汤啊，包括加大碗、加面、粗面、细面、叉烤肉、卤蛋、温泉蛋，以及口味当中的浓淡、咸口、煎饺、海苔等等，所有可能和拉面相关的一些小细节，台湾 Miki 都非常贴心的给各位提供了中日文的对照表。我们的北海道美食之旅还只是暂时告一段落，在下周六的同一时间，依然在中午的1点到2点，欢迎各位来到环球旅行家，我们继续游走在北海道的梦幻旅行当中。一起要吃到的是，先剧透一下吧，成吉思汗烤肉以及更多。稍后为你带来的是诵读小站，我是袁一，拜拜。 的生活，任性的挑拨，疯狂的冒出了头，单方的守候，试探的温柔，还是少了点什么。遥远两端，爱挂在天空飞，风停了也无所谓，只因为你曾说 Everything will be okay。The 美好的 3-2-1 I'm always online， 和你 1-2-1 爱开始扩散，我们连接了，穿越天空银河，哦哦哦哦，开始倒数 3-2-1 删除我的孤单，默然默即是深刻，爱亮了，爱笑了， I'm always online。色的生活，任性的挑拨，疯狂的冒出了头，单方的守候，试探的温柔，却还是少了点什么。遥远两端，爱挂在天空飞，风停了也无所谓，只因为你曾说 Everything will be okay。这美好的